老伯有親你有大新聞了。 咁大喎。 係啊，就嗱，今日呢就最大嘅新聞當然就係香港焦土之舞啊，終於現出真身。咁呢就好多人就話環球時報你有冇睇琴日啊，佢就話其實真正嘅大台呢呼之欲出。咁啊 就係美國佬 直指呢個美國副總統彭斯，咁就中間蓬佩奧國務卿，中間人就係黎智英。咁所以黎智英就係要向呢個彭斯述職嘅。咁而前線呢嗰啲組織點解調動啲資源啊、物資啊、衝擊啊咁有效率呢，就因為現場呢係有專業嘅指揮嘅。咁呢個我聽過好多次啦，咁但我發覺呢、這個 講極都唔厭喎， 中共都俾人fix咗啊，真係。你問我真正嘅大台呢，今日呢我睇完星島呢就開始漸見端倪嘅。香港呢個送中大敗局嘅大台一手策劃嘅呢就係、是、林鄭。嗱好簡單，今日星島嘅齊秀峰專欄呢就引述就話林鄭考慮就動用1922年嘅一條惡法，就係、是、當時針對海員大罷工嘅呢個緊急狀況條例 Emergency Ordinance。咁呢就由當時以前就係港督會同行政局就可以通過一啲嘅所謂立法，唔使立法局批准嘅，唔需要立法會通過。咁呢就佢哋 make 呢啲 rules 呢係有法律嘅作用，咁亦都可以制定一啲罰則添。咁包括係咩呢，就係、是、刊物文字地圖呢啲嘅說明照片通訊方法嘅檢查管制同埋壓制，係1967年係用過嘅，就攞嚟對付左派嘅報紙。 今夜報啊。 今夜報啊，出版即係呢個嗰啲嘅，我唔知仲有好多嗰啲左派嘅小報咁樣。咁 B 呢就係、是、呢個叫做 逮捕拘留拘留遞解出境。 驅逐及遞解出境。咁左派呢就當時喺1967呢就有被遞解出境嘅好多。咁1959呢右派暴動呢亦都係遞解咗一批出境嘅其實。咁包括 石旗富衛有冇咗。 石旗富衛就係67嗰陣時自己返去嘅，佢唔係遞解。咁但1959之後遞解出去嘅呢有一位好出名嘅名人嘅，其實我睇過英國嘅檔案嘅，係叫做姓張 啊， 姓向嘅將軍。 哦， 姓向嘅將軍， 知道啦， 係啦，咁就 有一個姓曾嘅督察，我記得 姓曾超科就唔係1969，唔係1959嘅，曾超科就係呢個中共擺喺警察皇家警察裏面嘅最高級嘅卧底間諜， 暴奸到， 係啦，咁就應該60年代遞解出境嘅，咁就亦都可以延長拘留嘅，即係話譬如而家警察拘留48小時咧，就可以 suspend 咗之後咧，就可以無限期咁拘留嘅。就好似大陸咁樣啦，即係喺呢個緊急狀況規例條例下面，咁就下面 C 呢就係、是、對於港口啊等呢啲就冇關嘅。咁最主要就係另外就係可以呢係去沒收財產，沒收財產。咁即係話呢呢、這個呢就辣過戒嚴啦，記住啊，係辣過戒嚴。好多人就話等於戒嚴，我就話比戒嚴更嚴重。戒嚴即係話在1967都是的，宵禁9點鐘之後就 under 這個情況底下就不准出街，那就警察可以隨時入屋搜查去拘捕等等，那就這個戒嚴。但這個緊急狀態呢就是除了警察可以隨時作出拘捕拘留遞解出境之外呢，他甚至可以呢是封報館啦、停 Telegram 啦、關閉這個 Facebook 啦、關閉香港的網絡Internet 啊，講緊唔係講緊你嘅 Instagram 啊，係甚至可以將停曬成個網絡嘅。咁呢個就比戒嚴狀態更厲害， 比派解放軍更嚴重喎。因為 肯定 係我哋派解放軍，我已經講咗噶啦，就係翻屋企啊嘛，係咪？咁你咪繼續喺度即係玩坦克咯，喺大街大巷係咪一行？ 嗱，今日啊何君瑤咧就作出一個對習主席相當之，即係陷害心動機相當明顯嘅建議，就係叫運用基本法第18条。咁大家如果有睇過我大約一個月前呢，其實喺一集嘅三不管我已經列曬出嚟㗎喇。如果大家有記憶嘅話呢，就係 emergency 頭先所講嘅緊急情況嘅條例啦，宵禁令啦，同埋係基本法第18条。咁呢就而家呢我諗又再翻查一次啦，可能睇完我節目之後。咁但係呢個基本法第18条嘅就由人大常委提請，然後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例。這個就不同的，那個戒嚴令是源自大陸的，變成就是就不是現在講的這個緊急狀況條例。 所以我呢個緊急狀況條例嘅情況係比大陸嘅戒嚴係更嚴嘅，因為呢個係1922年嘅殖民地嘅惡法嚟嘅，咁多年就1967年嗰陣時候用過，上一次山竹之後係咪放假呢，就有人建議係咪應該用呢個緊急狀況條例去規定大家唔使翻工，咁但係就冇實行嘅，因為都知道後果 太嚴重， 太嚴重。咁好啦，今次呢就由湯渣華，我估就係湯渣華出嚟護航嘅，應該就由佢建議㗎啦。 嗯， 因為如果唔係呢就唔會講得咁 detail 嘅。湯渣華嘅建議係咩呢？首先就係除咗禁制呢個公眾集會之外呢，就係延長警方拘捕拘留嘅時間嚟去阻嚇嗰啲示威者。 即係話48小時。 由48再 extend 啊。 再不停 extend。 不停 extend 係啦，咁就無限期拘留咁樣。咁當然呢就可以，我哋可以用司法覆核去挑戰佢嘅。但係呢坦白講，司法覆核排得嚟嘅話，你拘留都成起碼兩個禮拜啦，審完審得嚟，如果證明政府係違法嘅話，咁政府又會上訴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呢就司法覆核係保障唔到嘅。 嗯， 這個我覺得就係一個叫做同香港人玩一場嘅，就真係呢個賭身家性命財產嘅沙蟹啦。 So hand。 So hand 啦 ,the end game 啦。點解呢？我話俾大家聽。我唔知阿土你點睇。呢個就會逼出一個真正嘅時代革命。 嗯。 你話究竟戒嚴一出，你當呢個特區戒嚴令啦，當。你嗰啲人係咪真係返屋企呢？你估計會點？ 梗係企出嚟。 即係話和你 飛抗命啦。 就好簡單嘅啫。我企出街已經係抗命㗎啦。 嗯。 我加埋你加埋 Anthony 三條友企出街。 嗯。 反轉件西裝寫住五大訴求， 或者是反戒嚴， 或者寫住反戒嚴，或者好似四二六社論之後的北京市民一樣， 嗯， 去打各大的路口去堵截那些警察和警車去執行這個戒嚴令，這個就是一定會發生，不是講笑，我告訴你，而這麼多人監聽，我告訴你，即是為了香港好，你信這個的湯渣華，信他一成，真是雙目失明。 上一鑊已經蝦嘢嘅咯，逃犯條例已經。 逃犯條例就鬥一 屎橋喎， 佢嘅屎橋啦，跟住鄭若華嘅屎橋啦，呢、這個咁樣嘅叫做豬兜二人組，而家又再你呢鑊就真係幫香港送終啦，我話俾你聽。 嗯。 幫習近平送終添啊。 嗯。咪所以我覺得佢一路 喂連登仔好高興啊，你知唔知啊？ 呢個攬炒嘛，可以。 係啊，啲話而家唔係啊，而家嗱連登仔一個好出名嘅叫攬炒吧嘛。 嗯。 而家林鄭有個新朵叫攬炒媽。 唔係嗰陣時候已經講過嘅咧，就算你話解放軍出，連登仔係最開心嘅嘛。 一定係咯， 最驚你唔出， 因為招討成功啊嘛。 冇錯，呢個係招討嘅論點嚟噶嘛， 或者 嘅具體佈置同做法。但如果你出呢個緊急狀態令咧，係重大鑊喎，係咪？即香港嘅一國兩制其實已經係宣布玩完咗。 嗱，邱騰華就即係另外一個豬隊友啦，佢就今日就回應就係話，我國際會體諒嘅，撲你個街，提出緊急狀態令。這個叫做如果環球時報，我相信胡錫進是外國不會做假新聞，如果大台真是彭斯的話，即是說現在配合彭斯這個劇本的就是林鄭月娥。 喂，還有昨天 G7 已經是宣布了一樣很重要的信息， 是一國兩制繼續有效的中英聯合聲明。 不是咯，你要守中聯合聲明嘛？你想想最近美國佬的原本是跟你講錢講貿易的問題，後期都已經是轉向了變成就是說喂我同你簽咩貿易協議都冇用㗎喎，你聯合聲明都言猶在耳，都未完嘅嘢你都唔遵守，咁我點樣 佢哋班友插到一個地步咩呢？以為只要唔出老解就唔等同於一國兩制結束，咁就用本地嘅法例就搵到一套1922年嘅呢個緊急情況條例，就以為咁樣代替老解就可以國際得到社會諒解，人哋一樣係當你中共嘅一個戒嚴令，一樣係當你一國兩制結束㗎咗。好啦，仲有喎，到時到後話俾你聽啦，唔係淨係出面偉業街呀，係全香港所有嘅路口啊，各主要幹道地鐵站，大部分和你飛嘅人嗱實現三罷㗎真係。 嗯。 唔返工一齊上街抗拒對付你嘅戒嚴令。我想問一下你點拉呢，這個就係4月426社論之後北京市嘅情況。你以為嗰啲和你飛就咁真係俾你震攝就坐喺屋企或者掛住撳機呀、啊，真係 同埋都撳唔到機啦，如果你真係緊急狀態令你封埋我哋通訊㗎嘛。 今日都撳完啦。 咁咪 唱美金唱緊啦已經。好啦，跟住股市樓市暴跌，外資撤走，跟住制裁香港。然後升級，升級之後係咩呢？你估計得到啦。咁樣嘅衝擊 政府承唔承受得住，淨係三萬警察 mobilize 到出嚟嘅警察得一萬，好啦，要出武警，必然會出解放軍駐港部隊，由駐港部隊去執行呢個嘅緊急狀態令，一定係諗到啦，因為升呢啦嘛，升呢到就係連觀塘地鐵站、牛頭角地鐵站、牛觀塘道都坐滿曬和你飛啦。 喂，咁我就奉勸你啦。 喂，這個就是烏克蘭的 The Winter of Fire 的 Endgame 來的， 你就嗱， 真的 Endgame 啊，到時 出緊急狀態，好搭解放軍夾埋全國性法律啦，你又一係就做到盡， 唔會啊，阿董，我話俾你聽， 做到盡啦， 呢啲就係等於咩呢，小事化大，大事化悲劇， 諗到條不停加碼嘛，大佬， 諗到條屎橋，唔批你不遊行反通知書都唔得，你召集會嘛， 嗯。 咁你上街搏又搏唔晒，搏又搏之不絕，唯一方法就係咩呢，用呢個緊急狀態令呢延長拘留，係唔係都拉 Q 晒你班友，然後扣留你一個禮拜，咁你冇人出嚟啦，好啦，咁你驚啦，啲人就唔出嚟啦，呢個佢嘅算盤㗎嘛， 嗯， 但我嘅意思就係話，當你一 declare 行政特別行政會議召開嗰陣時，啲市民已經蜂擁去包圍政總啦， 嗯， 等你召開行政會議呀，好啦，跟住你一宣布，你一宣布即刻佔領港鐵機場會發生，我告訴你，不是危言聳聽，亦都我不是鼓吹，我現在告訴你聽個 scenario 會是怎樣， 不是，所以我上星期 呢，即是全民起義，所以我說梁天琦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真正的繼承人其實是林鄭， 我上星期我不是打電話給你跟你說的，我經常發覺他呢 是不想完的嘛，你說 是不想完的，即其實這場運動呢原本例如說打爆眼那天應該是八一一，其實已經係得翻幾萬人去遊行，三到五萬到 遊擊戰，收尾就變咗。 後尾遊擊戰得翻幾百人， 係啊！ 你咁樣去喐啲僆仔咧，係令到我哋咧係再被挑引，跟住就 跟住 敗 一 敗 咯，跟住咪敗一敗咯， 係咯， 跟住塞機場咯，第一日 係咯， 敗一二塞機場咯，跟住敗一三塞機場咯，跟住敗一敗咯。 喂，同埋你唔想完咧，我仲攞多個引證就係咧，其實你不如撇撇脱脱咧。就唔批不反對通知書，係咪？因為點解咧？你如果係批，跟住咧，你明知啲人咧係唔會跟嗰條路線走嘅時候咧，你根本上咧係不斷咧係打紅線。 唔係，但係佢批唔批都冇用啊嘛。佢試過唔批噶嘛，元朗咪唔批。 唔係，但係起碼個人盾我哋係少咗。 但係佢經歷過 和你飛嘅人係會相對少咗。 佢經歷過元朗， 我哋唔驚嚇，但係有好多人係會驚。 佢經歷過元朗之後咧， 發覺冇用。 佢發覺冇用，連個不反對通知書機制都毀埋。所以我就係話呢，你只要相對1967年英國點樣打左仔暴動，你就睇到個分別。 嗯， 英國嘅指揮系統係相當之集中嘅，係喺香港嘅港督府嘅 war room 裏面，戴倫子、基達、副總督、深戰室主席呢、這個主管呢個麥理閣，即係收尾做咗立法局嗰個麥理閣 Jimmy McGregor， 即係總商會啊嘛，後屘 三軍司令，三軍司令、保安司，再加呢個警察局嘅一角，警務處一角。人哋個系統就係咁多啦，十隻手指數曬，你睇翻英國喺 National Archive 公開六七嘅檔案，你就知道嘅。佢連深戰式嘅 structure 都有㗎。如果你睇翻嗰啲解密嘅機密檔案， 嗯， 我個朋友影咗翻嚟，我自己睇重温一次。你正諸今日，中聯辦一條線，你睇琴日林鄭月娥去見嗰啲撲街年青人，嗰啲假年青人係中聯辦安排。 系咯， 喂大佬， 搵咩青年協會啊？嗰啲佢查， 大佬 臭數。 林鄭見青年人，使乜中聯辦安排啊？中聯辦官員在場監場喎，屌監場理事咁樣喎喺度，驚佢講錯嘢喎。一個特首矮化到咁嘅地步，好啦，中聯辦一條線，港澳辦一條線就控制住民建聯啦嗰班友。結果郭佩凡咧就將速龍就視為外國勢力，就話陳志全勾結外國勢力。 嗯， 其實嗰個冇 number 都係其實係速龍嚟嘅。呢班豬隊友咧。就自己搞到一鑊粥，好啦，跟住阿葉劉又假傳聖旨，又話郭榮亨啊咩啊，同佢一齊訪美，就反咩支持呢個延續香港關係法等等呢啲咁嘅嘢。 唔係，我再補充一點咧，我覺得佢唔想完嘅原因就係咧，佢明明我哋已經即係die down個運動或者 settle down 啦，講得好聽啲就係、是，喂你又再理嘅， 唔係嗱，佢左右手互搏啊，因為如果你係 唔會好啊， 佢你係港英嗰個系統咧，個指揮權佢唔會話。英國國防部又派條友嚟，英國執政工黨又派條友嚟揼住阿戴倫子， 然後戴倫子見左派嗰陣時候又會坐個保守黨嘅或者工黨嘅議員 MP 坐喺度夾住佢，係唔會㗎嘛。 因為我發覺呢你嗰個講法開始有少少道理，就係因為你成個過程裏面呢你發覺佢成個措施或者佢部署呢好多對立同矛盾。 好簡單 ,721,721 就係其中一樣嘢啦。 嗯。 我諗白衫軍呢就係、是、政府以外嘅系統請返嚟嘅。 啱啊。 好啦。 中聯辦落 order。 嗰個劇本就係叫做黑衣人白衣人政見不同人士互相攻擊， 群眾打群眾， 咁警察就知道嘅呢、這個劇本，咁就跟足個劇本去演啦。所以啊，你光頭指揮官，你乜鬼啊？你咁你李漢文同埋尤乃強、胡元朗副指揮官咧，就跟足劇本做嘅。 嗯， 但係 放軟手腳， 但係去到攻入去西鐵站嗰支旗咧， 就無差別攻擊， 就無差別攻擊就做多咗、做突咗、做大咗。好啦，而家就起訴暴動罪，而家準備作反啦。我知道。 嗯。 喂，大佬，當初你叫我哋出嚟，唔單止冇錢收，仲暴動罪十碌個大佬啊！ 報效祖國嘛，諗住。 你以為大家告得少告三件，但係三件都告暴動罪喎、啊。好啦，大鑊啦！呢、這個炸彈遲早爆炸，佢721一定要查嘅，因為佢唔查都自己爆㗎啦。其實已經係。但係你諗下啦，當日就係掟中聯辦嗰個區徽啊嘛。莫輝啊， 嗯，做多咗咯，又可能另一批人搞 啦，系啦， 另一批人搞嘅， 另一批就可能揾咗幾條友就射油漆彈， 嗯， 結果大家對沖，全世界佢出嚟譴責，你記唔記得？ 嗯， 通宵記者會出嚟譴責嗰陣時候，林鄭成班友死老豆咁樣，係講緊個區國輝噶嘛， 四分三個聲明都係描述呢樣嘢嘅， 嗰個咪劇本咯， 嚇、啊，跟住補翻一句， 係啦，但係全世界著曬火，包括藍絲就係元朗嘅無差別攻擊， 嗯， 所以我就話咧，你好明顯嘅。港鐵我昨天都講過，如果你要港鐵停站，使鬼人民日報打開口牌響曬胎咩？你正路林鄭打個電話俾歐陽伯權港鐵主席，然後話俾佢聽停所有遊行嘅路線嘅車站， 唔係，所以我 停咗佢。 佢好多對立同矛盾咧，就係體現喺佢啲具體措施裏面。你又批個不反對通知書，跟住你又停站， 係啊。 你唔覺得好奇怪嘅咩？ 所以我咪話啦，仲有 喂，你究竟想唔想去遊行？ 仲有荃灣嗱， 跟住你其實就係客觀效果，就激起曬啲人去遊行。 荃灣嗰場就係遊遊下就話佢偏離路線，就放出雷彈落喺楊屋度， 同埋嗰啲和理飛都未遊完啊， 未啊，都未遊完啊，都用未有耐啊， 行緊去啊嗰陣時候。 因為個不反對通知書係到七點鐘㗎，其實係， 嗯， 大佬五點幾已經食緊放題啦，放緊出雷彈放題啦，咁你諗下，所以我嘅解釋只有一樣嘢，就是、根本上係。 唔同系統做緊唔同嘅嘢， 習近平嘅權力係咪可以由一個人？我唔理你韓正好、趙樂際好，或者係啊777好，你嘅指揮權一分散曬咧，可能中央辦公廳一條友，可能喺深圳嘅嗰條友，可能跟住就港澳辦一條線，中聯辦有一條線，武警解放軍有一條線，嗱咁你大 Q 鑊啦，就出現咗頭先我哋所講，好似大家都唔想完咁。我唔係話覺得佢 intentionally 唔想完，我覺得每一個人都驚上面追究責任，驚佢哋做得唔夠嗰陣時咧。 我正正就想講， 但會做得多喎、 哦，就係、是、當年六七暴動咁樣，因為嗰陣時係黃威林啊嘛，做新華社嘅社長，即係代表呢、這個而家嘅中聯辦嘅即係主任啦。 係咯， 佢為咗自保，因為點解咧？佢驚群眾就話擔當權派， 話佢跟唔上紅衛兵嗰條路線啊嘛。 咁咧，佢就要自己咧聯埋工聯會咧嚟發動呢一個嘅六七暴動啊嘛。 係， 係咪？咁所以咧，佢個路線就好簡單。如果我係習近平嘅話，嗱，第一落咗 order 唔可以出解放軍噶啦，呢、這個已經係大家路人皆見嘅。 萬一八啊梁愛詩嗰條拉就好清楚。 冇錯。整下啲旗有乜所謂啊？嗰啲係有少少未去到顏色革命，有少少顛覆啦。 香港社會治安問題嗰啲， 呢啲不過都係濕碎嘢咁樣。喂，你又好似吹咗一陣淡風咁樣。 八一八之後係 係咪？我哋啱遊完，即係一隻曱甴都踩死唔到一隻咁滯嘅時候，喂，突然之間我哋再做呢一個嘅人鏈嘅行動都好和平㗎。 嗯， 但係點解你再睇落去？喂，你玩風站喎、啊？你玩秋後算帳喎， 佢玩公站就係拘捕示威者啦。我覺得佢政治即係文官同武官兩條路線互不相熟。武官我懷疑就唔係由阿777指揮㗎啦， 嗯， 即係警察啦。好啦，777指揮唔到警察，而警察而家到仍然係採取緊一個錯誤嘅方法係咩呢？係拘捕暴力核心暴力人士，以為咁樣 嚇驚大家 攻擊就會結束。其實我講過成個月，我話呢個係唔會結束嘅，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去分析前線衝擊那個心態是怎樣。我試過有一次 在沙田見到他們，當沒有防暴警察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一個衝擊的對象的，根本是。 不是很簡單而已，我經常說 以前你記不記得， 如果我做 commander， 我一定會這樣做，就是跟回616那個劇本和821那個劇本，是武警時代， 616就是武警時代。 因為搞到呢，你想想有一次，我不記得是不是8月5 號，在警總出面第一次都是的， 8月5號呢沙田警署就醒了，你任你燒，因為你燒警 燒不到，在上面射了兩粒催淚彈， 跟住呢你哋都茫無頭水，唔知佢走去邊衝。 8月5號嘅沙田警署。 係啊，因為我哋嗰陣時候分咗七區嘛。係啊，我記得有一個唔知喺立場啊，定係 立場新聞嘅報導， 寫曬成件嘢， 跟曬成班示威者衝去大埔，又唔係去田心，又唔係冇嘢做， 跟住咪 disperse 咯。你諗下616，我哋遊到咁辛苦嘅時候，仲有幾百個後生仔女咧喺度搞路障噶嘛，搞到第二朝。喂，其實人越來越少，咁咪自己 disperse 囉，即係自己散 播。跟住去咗警總佢哋係啦。 821又係咁。如果你唔想見到呢個警民衝突嘅話，我做 commander， 我就諗一個方法。就係呢，由你搞。 所以我就係話， 我就真係保持返警察中立啦。警察。就係你哋白衫藍衫打交嘅時候呢，我就出嚟制止。嘩，咁咪贏曬囉。 嗱，呢個就係雨傘運動嗰時佢哋嘅做法。 唔係囉。 但係而家我覺得指揮緊警察嘅人係唔了解香港嘅社會運動嘅。如果你話由香港嘅警察去自己制定嘅話呢，你諗下我哋以前97前示威，佢哋不嬲都係咁㗎啦。 嗯。 防暴盾都唔會擺喺度啊。我成日都話佢哋係收埋晒喺個衝鋒車嗰度嘅。嗰啲長槍啊、雷鳴燈啊嗰啲。全部企喺前線都係女警嚟嘅。你係女，我哋對住啲女警你話點衝啊。嗰啲女警係奇奇嚟嚟咁樣嘅。即係啱啱出嚟，我諗喺學堂啱啱出嚟嗰啲嚟。 好 green 嗰啲。 甚至冇配槍添。冇配槍㗎好多係。 嗯。 咁你就自然借曬啦。但係而家唔係，你諗下楊屋道嗰鑊，即係星期日嗰鑊，荃灣嗰鑊，大佬遊行都未完就放題啦，出去玩放題啦，已經係係咁狂射， 跟住就你連街市嘅都揩埋嘢嘛。 喂，大佬嗰啲荃灣街坊就瀨曬嘢啦。 我點解翻翻去之前嗰個論點就話佢唔想完咧？就係、是、喂，你咁係會不斷激起民憤噶嘛？你咁樣嘅處理具體嘅做法啊，喺警方嘅部署嗱，因為點解咧？嗱，個前提就係咁。我諗咗成個禮拜咧，就係、是。你又唔讓步喺政治上， 又唔係決戰喎、 啊，你又唔出解放軍， 係啊， 喂，咁你想搞乜啊？ 佢想消耗戰咯、啊。另一個講法就係話政府想用消耗戰，但係呢個我都話係完全錯誤嘅方法。如果你真係消耗戰，其實689嗰次就是消耗戰啦，五年前。 所以反而雨傘成功喎、啊，佢 嗰個就真正消耗戰啦。 嗱，不談判。求其做下樣嘅做 show 嘅談判有啦，即係林鄭 小組見一次咯，係啊， 係咪？跟住咧佢就不讓步，但係又不鎮壓， 佢出禁制令啫嘛，有鬼防暴警察咩？ 佢淨係玩旺角嗰度，同埋咧佢嗰陣時係好斯文嘅，相對上 旺角都係啊光頭周去搞事，差佬先至入去保護示威者，你記唔記得？ 佢仲特登揾嗰啲咩潮聯嗰啲乜嘅商會走嚟申請禁制令噶嘛，當係民間， 跟住紅帽仔，跟住紅帽仔去咯，拆路障，佢唔係警察拆路障㗎。當然是紅帽仔去拆路障的， 不是，所以他 潮聯班友 今次三不像呢，你比較一下，即是雨傘運動的時候，就是他不讓步亦都不出解放軍，但是呢他的處理的方法就是找差佬來制壓嘛。為什麼會不停我覺得他完不到的，就是呢因為你差佬做一樣東西的話呢，反擊呢我們就會理的。你很簡單的嘛，在上一次兩三個禮拜之前，那個浸會那個學生會會長，他買了那些這樣雷射筆，喂，我真的那時候很理性地思考，因為還是在想以前你告他什麼啊，大佬你不是由他在飛下，即是照下照下咯，其實我都覺得示威者愚蠢，你都是騷擾一下而已，是不是？那個又變成攻擊性武器，後期我想，喂，你唯一帶出來的客觀效果就是令到所有人都很興奮，有冇搞錯？你咁樣去 harass 個學生會會長？ 佢而家入咗個怪圈嗰度係咩？林鄭就周而復始講，只要前線嘅暴力行為終結，大家就會對話同埋去處理，兩和解乜春春，暗示會有調查等等之類嘅嘢。一日唔終結，一日冇。好啦，跟住警察 由你喎、 啊，唔係啊？警察點樣令到你冇辦法調查我呢？就係、是、不斷去同示威者打嘛。 所以你嘅講法咧，簡單嚟講就話咧有幾條線。大家都係為咗 settle 嗰個問題，不過呢就係、是、做嗰啲嘢呢完全互相 唔係啊，同埋大家嘅 sectorial interest 佢哋自己部門嘅派系嘅利益掛帥啊。你諗下，如果我警察 不斷 aggressive 地以拘捕示威者為目的，好啦，一拘捕就要埋身肉搏， 嗯， 一埋身肉搏就有所謂嗰啲 ugly scenes 出現啦，最最醜惡嘅場面出現啦，爆眼啊，嗰日那個阿叔俾佢攞支槍 兜埋佢啊， 指住然後一腳兜埋佢啲咁嘅嘢啦，好啦， 跟住佢又跌槍喎， 跟住就喺射催淚彈入地鐵站啦，好啦，呢啲撲街嘢係會令到咧啲市民更憤怒，更憤怒就繼續上街。甚至嘅衝擊行動裏面得到更多嘅和理非支持，結果呢林鄭所謂平息之後所展開嘅政治手段去解決問題呢就冇辦法展開啦，而家就去入咗一個咁嘅怪圈，跟住仲有啲豬隊友建議佢出呢個緊急狀態令，我話俾你聽，呢個緊急狀態令呢就係將會令到唔單止香港萬劫不復，我話俾你聽，如果我係美國嘅真係大台呀，呢個指揮香港送中嘅反送中運動嘅彭斯副總統同埋國務卿蓬佩奧同埋呢個博明呢個三人組啊，我真係今晚就真係揸住杯紅酒笑到 慶祝嘛， 慶祝啊，幾個成功啊！我懷疑呢個林鄭唔係，我懷疑湯家華根本就係雙面間諜嚟嘅， 就係呢個無間道。 點解佢投奔呢個中共，實際上係美國佬派佢投奔中共嘅？你諗下點會有人係柒到咁嘅地步？明明美國佬咧就想你升級， 嗯， 你一升級嘅話好啦，就床板夾住要害啦，夾住要害嘅後果係咩呢？你進退兩難，你如果消耗戰，我想話我當你打仗，而家係打消耗戰，689嘅戰略就好清晰，我就磨到你班友死為止， 自己打自己， 佢連鎮暴警察928之後都唔出啊， 佢就出咗鑊咋嘛， 就係928一鑊囉， 咪囉， 係啦，跟住到清場嗰日12月嗰陣時候，清場都係軍裝嚟咋嘛，係冇鎮暴警察嚟 㗎，都冇防暴警察㗎， 跟住防暴警察就 stand down 唔再 mobilize 啦，好啦，咁就等你自己喺度，跟住就搵政治手段去搞散你啦，跟住嗰啲嘅即係內控啊等等就出現啦，跟住路線分歧就出現啦。 其實我哋出現咗70多日嘅路線分歧 啊，跟住就群情洶湧，就話你班友就唔知做乜喺度阻路啊，跟住個 flip 啦個民意。但你見到而家呢個唔係消耗戰，我覺得我唔清楚佢嘅戰略目標係乜。嗱呢個就係最大鑊。這個是反映到習近平的管治能力是有問題的，我覺得。 因為呢我有時呢本來都不想相信那些 backbox 的理論，即是所謂的中共內部呢權鬥呢是延伸到香港。 哦、我信是的現在。 因為為什麼呢，我看這個透視中國的名居正跟你一樣很犀利的，他都 是名嘴的。他就有一個分析的。他說呢如果對中共的主要利益來講，或者習近平的派系的利益來講，其實最好香港單嘢是 settle 得越快越好。因為點解呢，我要處理的中美貿易的矛盾，甚至乎呢明年的 台灣 的 選 舉 幾時輪到香港呢， 我就是想同埋喂逼在眼前的70周年嘛的國慶嘛，喂我點解會唔 settle？ 佢就話呢因為習近平在打貪的過程由2012年當權之後呢，其實他得罪了很多的派系利益。 一定是啦。 咁而家啲友呢就係、是、要喺呢一個嘅關鍵裏面呢，尤其是喺呢個反送中裏面呢全面同佢反撲。所謂嘅出解放軍呢，其實佢係樂於見到嘅呢班，即係佢班習近平嘅對手啊。 咁呢即係習近平徹底失敗㗎啦嘛，因為一出腦解就出血㗎啦，其實係。 同埋係唔單止係香港玩完啦，你睇下這個經濟學人兩三星期之前的分析、啊、就是 How will this end? What is a stick in Hong Kong? 其實他成篇文就是講什麼，因為他用經濟的角度講的嘛，就是說喂最大的損失其實是老共、啊、因為為什麼呢， 他投資這麼多香港， 喂他第一香港是自由港，運不到出去的東西很多時候透過香港運的，你七成的投資是透過香港才入中國的，你香港的融資大部分上市現在的是不是叫紅籌了，已經是不是喂，全部都是透過香港這一道去集資的嘛。喂，雖然你說 3% 是少了，但是問題是因為你的餅大了嘛。你全部入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總部全部都是香港的。那我們輸多少你輸多少 呢，所以就是連登的所謂攬炒咯。現在你想想有沒有人蠢到是明明美國佬你希望你攬炒，你自己就走去真的自己攬炒。所以我就說呢這個局，如果你說環球時報班友看得明個大局的話，就真的這個共產黨呢就真的不會蠢到這樣的地步，但是肯定共產黨身邊看得明的人是不會告訴習近平聽。現在去到的地步是什麼呢，是看著你一路一路十一爆大鑊， 嗯， 戒嚴 局你十一爆大鑊， 緊急狀態就一定是課十一的，我覺得不會是課831的，一定是課十一，現在醞釀緊，醞釀緊。好啦，我話俾你聽， 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失敗，但是同時就射了他去東德。東德的總書記王立克就警告當時的柏林人，現在戒嚴，星期一如果你們上街的話，軍警就可以掃射你們。結果當日10月的時候， 所有湧曬出來 柏林的人寫定遺書上街的，因為2009年我在亞歷山大廣場，即是遊行的出發點那裡看了展覽，那他有些遺書擺在那裡，在那展覽就是說，即是香港是會出現1989年的東柏林的情況，即是說當然他就會宣布大家 suspend 所有的集會啦、遊行的權利啦，好啦 ,10 月1日不准啦。我想問一下在座的聽眾 ,10 月1日如果是出現這個情況，緊急狀態令，你敢不敢出街？你會不會上街？我相信200萬的香港人會上街。 因為為什麼呢？我們 no stick 那個就是 the end game 啦，我就是說 我們那個時候已經是 no stick 那個就已經是 the end game 啦真的是 now or never 啦，真的就連我們都變了勇武派啦，全香港百幾二百萬人變了勇武派，這個就是 the winter of fire 啦，其實這個就是顏色革命，這個不是我們想的，是被逼出來的，被焦土媽攬炒媽逼出來的，所以你想想千方百計要迴避，又說硬硬講到武警演習是為了國內不是為了香港啊，竟然有條契弟度一條這樣的竅出來，叫林鄭用緊急狀態法。喂，你以為就是說第一步就是叫做 suspend 個集會，市民跟住諗就係話你會停我 Facebook，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就因為停咗三日 Facebook， 結果成個政權倒台。你試下停 Facebook 啦，好啦，啲人就話停 Telegram， 好啦，你停得 Telegram， 啲人就會覺得你會停 Facebook 噶咯。好啦，跟住你就話如果我可以延長拘留，即係話你可以拘捕前線示威者，咁我哋做緊網台，肥佬禮好、黎智英好、李柱明好、何俊仁好，個個都可以被警察無理拘留噶咯。 全部上屋拉， 全部拘捕，甚至遞解出境嘅喎，可以。咁你諗下喺咁嘅情況底下，人人自危。你估香港人嘅選擇係鵪鶉唔出聲、逃亡、走人，定係一齊出嚟同你死過咧？ 喂，頭先你嗰個描述咧，其實走向一個方向就係咧， 呢個就係顏色革命，我話俾你聽。 因為點解咧？林鄭俾個 tips 大家，或者俾個答案啦，佢就喺度攻擊緊嗰啲即係冇既得利益喺社會嘅人。 No stick in the society, nothing to lose 嘅人嘛。你而家就係將我哋所有人都係推向呢個位啊，就係因為點解咧？我哋乜都冇嘅嗰陣時候，份工又冇，係嘛？啲財產又冇埋，係嘛？點解啲人而家對緊美金啊，大佬？你估真係為咗即係衝擊個金融體系，其實都唔得嘅。不過問題係轉移定啲資產啫，大佬。 我費事俾你 confiscate 嘅，即係我匯埋去外邊新加坡添啊， 咪咯。喂，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詭調嘅現象，就係、是、喂，我明明覺得喂嗰、那個運動其實都大家都已經 settle down 㗎啦。嗱，我哋剩翻兩個基本消費，我哋成日噏嘅。喂，你正式嘅撤回佢啦。你而家打獨立調查，老實講，都對各打五十大板㗎啦嘛，係咪？我哋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喺成個運動裏面，基本上我哋都有啲嘅錯誤，我哋係做咗嘅。如獨立調查嘅時候，基本上咧兩邊都噏下啦。咁呢個咪 balance， 同埋呢一個係用呢一個獨立調查嚟換取時間㗎嘛。 但我覺得 平息個矛盾㗎嘛。 佢連獨立調查嗰個政治能量都冇啊！你睇琴日佢見嗰啲年青人，引述就係話警察反對。 今日個記者招待會都 話警察反對，今日出嚟連警察反對都唔敢講，佢話呢個係政府嘅立場，一貫嘅立場。琴日對住啲年青人就話警察反對， 唔係同埋你諗下佢點樣挑釁群眾就話喂我唔係冇回應你嘅訴求啊， 我冇答應啫， 冇答應你嘅訴求啫嘛，係咪你嗰啲係唔 acceptable 啊嘛，佢用英文講嘛， 串嘴咯 咪嘢啊嘛， 咪串嘴咯又， 喂今日佢狀態好翻，唔係死老即係死老豆咁啊大佬，佢有幾精神喎、啊、繼續，佢咪繼續挑釁啲群眾咯、 啊，冇㗎啦，我話俾你聽啦，你如果緊急狀態，佢諗過之後話屌都唔好啦，中伏。焦土派的 agenda 嚟嘅，好啦，佢縮翻轉頭，我就算縮翻轉頭，咁你又點搞呢？佢都係床板夾住嘅，因為你即係呢個就等於廣東總督葉明森一樣，即係當時呢個第二鴉片戰爭啊，定乜鬼嘢？不戰不和不降啊嘛，佢而家個狀態咪就係咁咯， 自己玩死自己咯。 嗱，反而如果佢勇武起來，就緊急狀態令就一決定雌雄啦，就係、是。打一場殲滅戰啦，一百萬香港人上街，跟住佢出老解，然後睇下你打死幾多人，跟住全面清洗白色恐怖，拉人坐監，六四翻版。 喂，你呢個用葉明森嗰個其實就係咧， 一個世紀之後呢用返香港，佢又係不自然。 佢同葉明森咪一樣。 喂，正如我剛才講，喂你又唔讓步，你又唔出解放軍，咁你喺度搞乜喺度？ 咪林大輝都識話，都唔知佢搞乜。 係咪嗱，你上個禮拜吹嗰陣和風嘅時候話要對話，雖然我哋都冇人睬你㗎啦，但係你諗下你揾啊邊個阿梁定邦出嚟噏下話，其實政治上嘅問題呢都係撤回好啲嘅，我哋都冇排除呢個獨立委員會。喂，以為睇到一線曙光，喂跟住你國泰嗰度你不停白色恐怖，跟住你搵人民日報嚟出嚟空港鐵。 港鐵係呀，又着㗎啦，港鐵拉着晒㗎啦，已經有。 係咪跟住呢你不斷喺度拉興啲友㗎，所以你嘅講法係唔同嘅線嘅人呢落咗窩打做唔同嘅嘢，跟住嗰啲嘢全部係矛盾。 我懷疑呢個港鐵基本上佢都唔知呀，港鐵呀，如果係佢即係等於我話六七暴動，如果去封呢個新晚報係出自港督嘅，佢冇理由嗰個新聞處長唔知㗎嘛，因為係通知個新聞處長去做㗎嘛， 撇係定 statement 㗎嘛， 出定個新聞稿㗎嘛。但係黨鐵嘅問題就係、是、人民日報出聲呀，而唔係陳凡，唔係林鄭同歐陽白權講㗎嘛。所以我就話中央一條線，地方港共一條線，然後到 林鄭 一條線， 差佬亦都可能有一條線， 差佬一條線就上面中央辦公廳， 上面 order 就落 order， 咁你四條線左右手互搏。我就話當日六七咁鬼大鑊，百幾個土製菠蘿炸死英軍，攻擊民兵，攻擊呢個沙頭角警署，打死五個警察，係咁 Q 大鑊。點解英國佬可以指揮約定啊？因為英國嘅指揮系統就係一條線， 唔係同埋佢確認咗咧，當日咧中共唔係要收翻香港嘅時候咧，佢就一往無前噶啦。嗰陣時候英國佬 唔係人哋嘅戰略目標好清晰啊嘛，我要和我就俾俾你上嚟廣督府黐連龍牆囉。連龍牆其實唔係我哋開始㗎，係1967年左派喺廣督府黐晒嗰大字報喺度嘛。 記得 佢俾佢黐㗎，你知唔知呀？ 你上網一 search 六七暴動嘅 石旗呀、傅衛呀嗰啲，即係傅明軒個老豆老母呀、 再搵唔到就加埋加格就廣督府啦。 傅旗石衛嗰啲咪真係黐囉好啦。跟住佢連警察都費事冇，其實企喺一個警崗嗰度 都係冇警示， 冇阻止佢哋㗎，由得佢哋喺度念無語錄呀。咁好啦，翻到嚟你到你放炸彈啦，放炸彈之後就攻擊沙頭角警署，燒埋英國領事館、北京嘅代辦處。跟住英國佬就同周恩來傾，喂，究竟你係咪提早收回？係你就快啲嚟啦，我俾翻你。佢話唔係， 我費事同你打。 佢話唔係，佢話唔係得啦嘛。好啦，跟住英國佬就軍警聯合行動，大舉搜捕左派暴徒，當場打死嘅有，入到去呢個羈留中心打死嘅亦都有。就係咁嘅情況。 所以呢我點解一開我中途嘅時候我提呢個六七暴動呢，我覺得佢嘅勢係似就係點呢，某一啲嘅派系係要為咗保障自己嘅自身嘅利益，或者係今次呢唔會俾人抽後算帳，佢哋俾人抽後算帳，因為點解呢，你搞到香港一劈 嗱，你好明顯，你睇下 我咁大利益喺呢度，喂你包仔搞到一劈嘢嘅時候，咁佢包仔咪要繼續搞囉， 嗱 越搞越激囉。 何君嗱，何君瑤就係其中一個 indicator 嚟㗎，我覺得 係 何君瑤721系統 係繼續撥火嘛， 就係一條 indicator， 就係想升溫。你睇今日何君瑤就話要去用基本法第十八條啦。喂，大佬梁愛詩嗰頭講完話，屌呢個治安問題，呢、這個唔係國安問題，冇可能出解放軍。其實嗰個我相信梁愛詩就係習近平嗰條線， 直落 order， 直落 order 係啦。咁好啦，你睇到何君瑤就係土共，土共係咩啊？撥升溫，721咪升溫咯。721好明顯係直接令到嗰個難題越難解㗎喎，你而家 cut 咗721唔係612警報喎，721點查？喂大佬一查落去成個警隊解體㗎喎，真係因為牽涉到指揮官喎， 解散警隊啫， 成個警隊要解散㗎喎。好啦，咁就 set 咗個事錄架喺度，令到個問題一路升溫。我相信而家局佢出呢個嘅緊急狀態令亦都係一樣，其實緊急狀態令你沙盤推演，以我咁低嘅智商都一定係推演到下一步就係解放軍啦。你100万香港人上街，你拉得幾多少個？好啦，去對付呢個戒嚴狀態，即係等同於426社論之後，北京市民蜂擁去長安大街去堵截解放軍一樣。咁咧香港失控啦，咁一係就特首提請駐港解放軍出動啦，呢個可能性一；二可能性就係何君瑤嗰個啦，就係基本法第十八條，人大常委。 我覺得佢包仔呢做多嘅話，做突嘅話呢，就三種可能一次過做埋佢啲嘛，如果係嘅話。 唔係，最重要就係邊啲解放軍嘅啫。如果係由林鄭就提整駐軍，根據駐軍法香港解放軍出動，好啦，佢100万香港市民其中有10万就會圍堵軍營啦。咁你係咪要開槍呢？咁你係咪要坦克車守住呢個 香港中環的金融中心呢，守住 IFC 的股票交易所呢？喂，你大鑊過泰國軍政府政變喎，到時你諗下，如果我係外國通訊社，解放軍嘅坦克守住 IFC 嗰度玩 Q 完㗎啦， 喺尼敦道好似當年入軍入城 咁。佢兩個禮拜前喺尼敦道射出去彈已經玩 Q 完㗎啦，而家韓國都發旅遊警示。好啦， 韓國好早喎， 而家發咗啦，已經好啦， 十幾個國家都發咗， 佢自己搞出嚟嘅，其實根本係呢個就係攬炒，佢哋自己攬炒搞出嚟。佢正正就係為咗唔去直接面對嗰個問題，然後搞 A B C D E F G， 然後 A B C D E F G 每一樣嘢嘅代價都係越嚟越大嘅。 嗯， 好啦，而家就去到 G 啦 ，G 就係咩啦？緊急狀態，緊急狀態，然後跟住 A B C D E F G H 係咩啦？戒嚴。 嗯， 戒嚴之後就一定是解放軍執法的了，你根本得一萬個警察，你怎執行全港戒嚴呢？我想問一下，沒可能的。好了，你大拘捕，大拘捕開始的時候，你就一定是整個香港進入 POS64 了，6月5號6月6號的狀態了，就是完全進入一個恐怖統治了，是不是 suspend 所有網台、立場新聞、城寨、蘋果日報、肥佬禮拘捕等等這些東西了。喂，咁你呢個咁嘅情況， 即係攬炒、焦土， 我話俾你聽， 結果，喂，咁但係我唔明喎， 你做咁，你嘅達到咁嘅目的係為乜啊？我想問一下。 喂，咁老共喺香港利用一國兩制， 係咪真係為 嘅利益喺邊度啊？ 嗰啲前線戴住口罩嗰啲示威者， 嗰一千幾百友， 嗰一千幾百友，然後搞到咁， 咁搞到咁大鑊。 喂，坦白講，我就甚至懷疑湯家驊根本就係 CIA 嚟嘅，其實係。 喂。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就係咧，拍烏蠅咧，攞個烏蠅拍得㗎啦。你唔需要攞個錘仔嚟打㗎嘛，大佬，你咪打爛張台。 佢而家唔係啊，佢攞個流星錘嚟打烏蠅，佢攞個流星錘剝到自己嘅頭先啦，肯定係。 喂，學你話齋，我哋好容易解決嘅咋，政治問題，最低兩個消費先啦，跟住慢慢講對話啦，係咪？起碼平息咗三分二或者四分三嘅群眾咧。 嗱，我真 係 settle 算啦，代錢 跟住咧，就係咧嗰啲遊行。批又好唔批又好，你飲行啦。 啊，土我話俾你聽啊，最簡單 飲行啦。 其實做過噶啦，我話俾你聽啊，大家唔記得咗咋？喺澳門，成個特區政府班子由董建華帶領，跟住當面訓斥，查找不足， 記得。 跟 温家寶嘛， 温家寶訓斥查找不足嘛，係嘛？咪就係咁咯。跟住就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啊嘛。 嗯， 咪就係咁咯。好簡單就你召林鄭。帶曬所有特區官員呢個行政會議上去北京，咩咩70周年啊嘛， 所以 屌你喺中南海遊啊，國家主席親自訓斥，訓斥完之後落嚟，根據林大輝嘅建議斬兩個人頭， 所以 然後跟住五大訴求裏面就有三項， 佢唔想重蹈董建華上一次俾人查找不足嘅覆轍咧， 佢唯有一路潑咯，其實 一路搞落去 就同北京攬炒咯，其實就係、 是、OK， 咁佢嘅理由係咩咧？就係、是、一。勾結外國勢力呢、這個哇民族主義啊 顏色革命咯、啊， 跟住咧港獨顏色革命 恐怖主義苗頭咯、 啊，咁你班友咧就唔敢咧，好似上一鑊咁啦，訓斥佢哋啦，就話咧要查找不足，話要揾人輪頭落地啦， 咪所以寧左勿右咪就係咁咯。中共嘅政治永遠都係向左拱，就係咁嘅原因咯。因為左就係最多係做多咗、做大咗啫 嚇。但係我政治上正確， 即係等於七二一攻入地西鐵車站嗰班黑幫係做多咗、做大咗。但係如果你企喺黃絲嗰邊，就係、是、你路線問題啊嘛。 嗯， 咁嗰個仲大鑊啊嘛。所以而家香港政局第一 disintegrate， 我覺得如果即係呢個似六七嘅，好似你咁講，如果唔係周恩來受到紅衛兵嘅衝擊，陳毅當時嘅外長俾紅衛兵奪權，然後由北京嘅紅衛兵控制咗中國嘅外交，根本唔會有六七暴動。 嗯， 而家香港嘅情況，我甚至懷疑究竟習近平有幾大嘅權力？佢決定而家香港嘅嗰個 end game 係點樣？ 我覺得佢哋部分人咧就係即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同埋咧你有冇發覺佢不停咧係誤判嘅對形勢？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快快脆脆解決一個問題，面對台灣選舉同埋呢個中國， 嗱你調翻轉2003年，你睇下當時曾慶紅主政香港 個快手喎， 阿廖輝曾慶紅個系統老江年代咧，你好明顯嘅。一到04年見到仲有40幾萬人積得 即換返港英餘業上去。 唔係呀，你諗下03年嘅時候已經搵阿葉劉同阿梁錦松先制期啦，跟住就係真係正式 withdraw 啦， 跟住楊永強制 你包仔都唔知幾 happy 喎， 跟住再搵返啲港英餘業上去。 我哋嗰陣時候差唔多晚晚出嚟飲酒慶祝咁，已經唔想上第二次街啦。 嗱，我就係話你睇到而家去到咁嘅局面，嗰邊 Donald Trump 又玩到你殘，貿易談判跳出跳入彈出彈入，我懷疑呢條友就炒緊棋子嘅，其實每一次發個 Twitter 咧，其實就係 short 咗棋子，我覺得。然後咧，即係我諗佢賺唔少啊，真係幫佢操盤嗰啲人。你諗下，跳出跳入跳出跳入玩到殘，然後跟住你而家其實冇人留意嘅。是台灣問題，點止淨係蔡英文拋離呢個韓國瑜？我嗰日睇下趙少康嗰個專欄喺度講，佢話如果香港問題唔解決啊，呢個等於送咗個核彈俾韓國瑜，炸 Q 死佢。 係啊， 好清楚噶啦，已經係 翻緊盤啊！民進黨 跟住民進黨翻盤之後，你以為買 F-16V 就完啦？唔係淨係常規武器啊！我懷疑美國軍售仲有大量其他武器，因為會準備。其實我覺得下一步。就是駐軍台灣。如果這個是一個所謂很多人說習近平捉緊一盤很大的棋，實際上盤 欣欣講講的東西 盤棋大到我相信習近平現在都不知道自己跟誰捉緊。我告訴你，就是香港這個局面裏面，我 Day One 已經講過，四月已經講不要搞送中，不要搞送中，因為這個是中美貿易戰裏面你打牌給 Donald Trump 上， 是 這個是對習近平對中共，如果你真的愛國是絕對不利的。 在結束之前呢，還有他講開捉棋呢，我就覺得習近平本來呢叫你上馬的，你包括真的上了將囉，很明顯。 他不是啊，我覺得 習近平。即他落到去那些 order 呢，完全都有 tweet 曬他啊，或者學你話齋全部加曬馬。 向左拱 是不是加曬馬向左拱，令你萬劫不復。喂，你而家係進退不得啊，你而家香港問題 上。但你又不可以怪下面那些人㗎喎。你個老闆喜歡亮劍嘛。嘢嘢都要威㗎嘛，係咪？咁我咪幫你威到盡囉，你明明就話教訓下佢，我咪幫你斬到佢撲街囉。 即係江南事件當年。 而家就係咁咗嘛，所以我就話其實你問香港問題，好多人就哎呀劉世良點呀點呀點呀，我係有幾複雜嘅真係。呢啲問題其實根本上拖到而家就係好唔尋常㗎，已經係。你有冇留意一下，以我哋咁多年對呢啲政治運動嘅睇法，其實拖到而家已經好唔尋常。嗰兩樣嘢根本就唔係一個關鍵嚟嘅。你話而家你揾嗰啲嘅前大康好啊，趙啊沈祖堯好嗰扎人出嚟吹吹呢個真相調查委員會，講明冇呢個刑事追究嘅責任，然後一方面叫老共撳住警察就搞掂咯， 係咯， 係嘛？喂，我唔信，如果上邊出聲嘅話，呢個原座級呢個林主席會同上邊反台稱呼呢個習主席做曱甴，係嘛？休息一陣先，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呢我哋推出今年呢推出嘅呢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呢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呢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呢，呢一個呢係包埋送去你屋企㗎喇。咁呢就四至六人呢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㗎喇。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蚊，我哋平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蚊，特價呢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返去全家食咪好開心呢，係中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